13那年正月里，梅花开一方香又香，门前来了庞大妈，和她说媒配人家。一座红红大花轿，开着大街道婆家，你也起来他也绕，只看夕阳闹洋洋。看他如今真不长，身旁绕着小弯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弯弯叫妈妈，八个弯弯叫妈妈。 却看不清，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最近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。

爱深深的国土。 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一坨烧火，杜鹃雨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耕过，敌人踏过，你我曾经牵手走过。 在何处，别忘了真把故乡迷途，除了对我绵绵的思念，请坚守这块深深的国土。 回想了甜蜜的温馨的每一刻，

将你尽量忘记。我见到你通通不愿避，再次见你狠心不来难胜利。应该的恨似同步被困，要放弃你或是接受命运。瞬间战争使我实在难过，你恨你故意，我恨我自信。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.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English.